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2.8 摄氏度，本市今天继续受低压复合区的控制，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气象条件呢是比较差的，早晨有轻雾，白天有中度霾，傍晚北部地区呢还会有浮尘，外出请您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入夜之后呢，北风会逐渐的增加到4级左右，局地有扬沙，霾的天气会逐渐的减弱消散。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中度霾，早晨有轻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登山。另外呢，本市受低压复合区的影响，近地面风速小，很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5级。总体来说呢，今天白天的气温会在26摄氏度到11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舒适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另外呢，因为本市有中度霾影响光照，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本台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截止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的交通拥堵啊仍然没有完全的散去，拥堵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干线地区。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内环目前呢在南向北方向，这是从丰管桥一直呢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现在呢都有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在西二环路目前呢同样也是在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的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二环的车公庄桥桥区。而在东二环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东南三环呢，目前拥堵状况呢更是比较严重一些，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木须园桥，在外环路沿自西向东乃至自南向北方向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双井桥。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的红领巾桥。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内环自北向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也是从四元桥的桥区要一直持续到东四环的慈云寺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银铃般的声音又回来了。 银铃吗？不是破锣吗？ 这个一个破锣走了，今天又来了另一个新的破锣。我的嗓子今天条件真的不是很好，硬撑着我是。 啊，趁我不在，你们俩编排我说我是破锣是吧？ 我说的是铜锣。他就是听众说很想念你铜铃般的声音，我说今天变成铜锣般的声音了。季彤说那是破锣，不是铜，就是锣都不是好锣。他的意思是 半斤八两，越描越黑啊。不过那天啊，真的，如果我来的话啊， 啊， 说实话，还不如破锣呢。 是。 那么经过周末的休整啊，我发现这个嗓子不舒服啊，就不说话， 哎，对， 闭嘴，特别管事儿哈。 这个叫做禁言。彻底让这个声带有一个休息的机会。 嗯，当然最近呢可能嗓子不舒服的人比较多啊，也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啊，雾霾啊，沙尘啊，加上天气本来就比较干燥啊。 嗯， 但尽管是这样的天气，依然挡不住我们出门赏花的心情。 对， 你看在上个周末啊，市属公园迎来了今年首个游客春游赏花的高峰。 嗯， 而且这两天气温还挺高的，据说呢昨天啊，市属11家公园，那么在园的人数，就10点钟啊，这个点儿，在园的人数达到了14.5万人。 嚯，十家公园， 一个时间段就是这么多人， 和一个公园10000多人， 对呀， 那量可真是不小。 而且排在首位的，你猜吧，你猜是哪儿？猜对了也没奖。 公园人最多的，我猜还是北海或者中山公园之类的。 玉渊潭公园。 哦，看樱花的。 对，刚好是樱花盛开的时候嘛。 是。 当然呢，除了目前的玉渊潭的樱花节和植物园的桃花节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分开去啊。 嗯。 那从上周末开始呢，各大公园呢都进入了踏青赏花的一个高峰期。 嗯。 而且呢，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公园啊，它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花品。 对。 陶然亭是海棠花，中山公园呢就是这个郁金香，还有梅花有展览 啊， 像这个颐和园呢，看就是堤岸上的柳树桃红 啊， 天坛北门呢有成片成片的杏林，北海公园呢是咱们老北京赏春的一个典型的公园嘛， 嗯， 就是处处都有风景。 对，这个我们春天呀，北京其实大家一定得珍惜，就是咱们说这个最是一年春好处的这个时间，因为北京的春天本来就短。 嗯， 今年呢咱们也看到了这天气啊，前段时间呢是一冬天不下雪，然后呢这个眼瞅着奔着四月份来了，三月底了，哎，来这么一场雪，来完了以后呢温度瞬间就又回到26度。 嗯， 一下子所有花都开了。可是刚才咱们也看到了，本周还会有一次冷空气的这个侵袭，倒是帮着咱们吹散了雾霾，可是后果呢是温度又降到10几度，所以有一些花很有可能随着低温这次凋谢的会更快一些，您真得抓紧 抓紧时间啊，赶紧看赶紧瞧啊。刚才说了你猜错了猜对了 都没奖， 都没奖是吧，但是如果你从昨儿开始吃饭了，你要了发票了，保不齐就有奖了。这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啊。 好， 那我们这一周的服务呢也是即将开始，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平台京城帮帮团来向我们亲爱的热心的温暖的听众朋友们来求助。 嗯， 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去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说到踏青赏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是愿意在这样的季节呢自发组织的出去玩啊。 哦， 那我们的听众呢准备在4月8号周日呢一起一路向南呢奔河北廊坊，据说呢， 哦， 那边有万亩的桃花梨花大世界。 嘿 啊，这 大家伙儿如果乐意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订阅号，具体去哪儿啊，怎么去啊，跟谁联系啊，我们的热心听众刘先生呢都做好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啊。 嗯，太好了。 但是我们热心听众自发组织的一个春游踏青的活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 好，今天求助的这些问题啊，也是有一些跟这个季节是很紧密相关的。 嗯，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这满世界开花啊，太好看了，大家都去赏花。可是您知道每年到这个季节，对有一部分朋友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你确定我这个不是过敏吧？ 其实这个西医早就说过，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咱们是感冒的各种症状，其实都是过敏性鼻炎。 但是这位听众的爱人， 嗯， 他说我媳妇儿， 嗯， 每到春季就花粉过敏。鼻子不通气儿，流眼泪，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过敏现象哈。 对，嗯，其实这种情况呢，这位朋友是问啊，不知道哪位帮友有好的方法治疗，您上医院去，我跟您说也没有什么， 大夫也没招哈，戴口罩，别出门。 对，如果真的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换一个城市去躲一躲，待那么一周两周，您可以去咱们的各大医院啊，变态反应科做一下这个过敏源的筛查，也现在有很多方法啊，有这个在后背上贴个什么小胶布，有个小药丸搁在那儿看的，也有呢拿那个小针在皮肤上划一下看反应的，也有直接抽血来化验的，分的这个种类不一样，它呢是能够最全的那种啊，是能够精细到说您对哪一种花过敏，那么咱们就躲开那个花的花期就可以了。 嗯， 在这个花盛放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家里面开好空气净化器，门窗紧闭，尽量的不出门。 其实咱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季彤也有这个问题， 过敏性鼻炎是吗？ 过敏导致的这个鼻炎，他也就是说，他说只要躲开那地儿，我就没事了。 对对对。 但是呢，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啊，或者说我工作环境就这样，我真躲不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就你怎么能缓解？哎，这个大家可以帮忙出一些主意。就除了躲开这地儿之外，那我实在躲不开这地儿怎么办呢？ 有一些抗组织胺类的药，比如说现在呢，早期的普尔敏，那是因为有这种嗜睡的副作用，那么很多时候上班白天至少是不能吃。现在相对有一些嗜睡作用小一些的抗组织胺类的药，就抗过敏的药，像盐酸西替利嗪这些呢，是医院去您有各种过敏症状，大夫们开的最主流的药，这个您到医院去遵医嘱去服用，能够缓解，但是让您说完全不难受，这个还是做不到。 嗯，所以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就是缓解这个过敏的时候出现的难受症状的一些方式方法啊。 嗯， 因为治疗这事儿大夫目前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啊。 对对对对，大夫给的最多的建议就是你赶紧搬家吧，别在这城市待着了。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其实这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尤其是特爱换手机的人。 哦， 他就想问一下啊，这个旧的手机怎么处理好。 嗯， 他压根儿就不想卖，我不想卖，但是我怎么处理，我跟家搁着越搁越多，还是说我能不能废物利用一下。 自己个人想废物利用的确不太容易，嗯，不想卖，您又想还是给它处理掉，是吧？就一般咱们说不想卖的人就想收藏了，但是您还是想给它处理，只是不想用销售的方式，扔了又怕污染环境，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啊。 哦，没辙。 你那都怎么处理的吧？ 就有一大箱子都搁着呢，我是真的不卖。 那也不能老收藏着呀。 我就是收藏着，那怎么办呀？我真实的我也不想给他给卖了，或者说哪怕说有什么回收旧手机能把那些元器件什么回收了的，我也舍不得，我看着还是觉得就挺有感情的。 对，大多数人呢可能会采取就是送人，比如说谁没有，或者说年轻的人可能换了一个新的手机更新了嘛。 我那爱立信翻盖现在送人都没人要，我估计。 然后就给爸妈用了，你知道吧，有这样的。怎么处理，但如果您会嘀咕的话吧，比如说啊，有些手机它可以变成这个行车记录仪，有些呢、 啊、对对对， 可以专门的就是当成一个这储存器呗。 这东西是这样， 照片你就存在里边呗、 哎、你这倒提醒我了，就是近些年的这个智能手机、 嗯、 我刚才想的都是早期的，就真的爱立信的诺基亚的那种、 嗯、 就是一个特小巧捏在手里的。 你能再早点，你怎么不说大哥大呀？ 那会儿我还上学呢，我没钱。 好吧， 这个现代的这些智能手机，真实的我自己的车上就是专门搁了一个那种手机支架，你知道，我没有单配行车记录仪，就拿一个以前淘汰的这个旧手机，把它的那个摄像头那个功能，随着我上车我就给它打开，在这开着，什么时候存满了也没出任何这个需要去调 记录仪画面的这个事儿，我就把这手机再清空，再重新录，反正就拿一个手机专门当行车记录仪，一个手机搁在这个书包里头，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拿它当 MP3 使，存了好多好多的歌。 对，其实我就是这意思。如果说您没打算收藏啊，不打算像大鹏似的收藏完了以后打算干点什么，您想 干什么了？我 那谁知道？您可以就是自己嘀咕嘀咕，看看能不能给他处理一下，变成一个其他的智能工具， 哎、对 是吧？ 对对对， 或者你说能不能搁在家里面当一什么上头？自个儿嘀咕嘀咕， 其实是可以。智能手机的那些，只要有一个软件配合，在家里当一个这种安全监控的设备，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除此之外，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要么就是送人哈。 对， 好，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啊。大家伙儿也可以分享分享 啊， 您家这旧手机都干嘛 了？都干嘛了？ 要不然拆了当零件给那个会嘀咕的人。反正变废为宝呗， 但它都是 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拆不了， 集成化，而且人家那芯片就是干这个的，你换到别地儿你也真没有用。 得了，那也就这样了啊。下面这位听众啊，挺好的，心情不错，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 你去的这个一看就是有情怀的朋友，你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咱们现在年轻人一想说这个出去玩啊，或者什么海岛游、马尔代夫，或者就是这些什么欧洲、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可是人家老年朋友一提，真的最多的想去的几个地儿啊， 俄罗斯首选 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就想去波兰呐、捷克呀，然后匈牙利呀、保加利亚呀等等这些地方。您别看，就这些国家啊，现在倒真的成了热门了。不光中老年朋友喜欢，因为传统的那些热门旅游地现在人满为患，即便是欧洲人自己也愿意休假的时候到我们原来的东欧国家这些风景很好的地方去。 所以呢就趁现在没有成大热的时候， 对， 赶紧去。第一呢人少， 是 第二呢便宜实惠啊，你真正大热的时候 对对对， 赶上这个逢年过节什么的特别贵啊。 对， 咱别卖关子了啊，这位的听众的求助是什么呢？哪位帮友您曾经去过东欧六国，能不能麻烦给介绍一下？估计这是想去啊， 对， 提前呢做一下攻略，做一下准备。咱先说说这东欧六国都哪六国呀？ 现查的，我这也是，因为其实传统地理位置上啊，这个东欧是一边儿，但是呢，这个国家在咱们原来来讲，其实呢指的呢就是当时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另外呢，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咱们原来所说的西德，还有原来呢，当时咱们整个就是最靠原来的苏联、原苏联东部地西部地区的那几个国家。当时其实可以是就那么几个国家，可是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已经变成了几个国家了。比如说捷克，现在您要去的话，有一个捷克共和国，有一个斯洛伐克共和国。原来的南斯拉夫共和国呢，现在呢更是已经啊分成了好几个国家，有塞尔维亚，有黑山，有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这些国家还都是欧洲现在特别特别热门的旅游胜地。那么这些国家呢，其实您都可以趁着现在规划到您的这个行程当中去，包括啊原来原苏联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几个国家，他们的这个环境也是在欧洲大陆上从北到南跨过，您这一个季节去啊，可能在北边还得过冬天的那个感觉呢，但是在南部地区，东欧南部的这些国家已经感受到的是春意甚至是夏意了。 嗯，好吧，说了半天你也没说到底是哪六国呀。 我哪知道是哪，就是现在分那么散当年是哪几个， 反正基本就这片儿啊。 因为不，这个我能理解，这位朋友啊，人家是旅行社报东欧五国游、东欧六国游，人家就扯出这么一个来。今天东欧的国家可原来一个南斯拉夫现在就已经分成六个国家了，你怎么分？你说， 所以您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大概齐吧， 对对对， 就那片儿，就那个意思啊， 那一段地区。南斯拉夫其实你可以把它划到南欧也可以。 哪位朋友去过啊，可以跟这位分享分享经验啊，两位留电话了。1305-183-8198 1305-183-8198。如果您真去了的话呢，回头想着啊跟我们分享分享 照片什么的、 对，介绍介绍经验，万一有人组团又想去呢，这是一好事儿啊。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还发图片了 啊。 他说谁知道我买这带鱼那个籽儿啊， 哟， 他说怎么是那个紫不拉几 是 粉色的呀？ 我说也看见这个了，这个还真是没见过。 这个问题很复杂。 带鱼的籽儿是紫的。 带鱼有籽儿是吗？ 哎呦呵，带鱼籽最好吃了，你这没吃过呀？ 哦， 我有点忘，是不是就有点发黄的那个呀？就红烧大鱼嘛， 咱们 做的多， 烧完了 酱油色的那个。 本身它是发点白、发点粉，撑死了，不可能。咱们生活中见的是紫颜色的，是现在吃喂紫薯，不太可能吧。 花青素高了， 对呀、啊，咱们菜的话， 抗衰的紫鱼，抗衰老的这个带鱼啊，紫粉色的啊，哪位见过这个？反正一般情况下，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吧，就是您特担心啊， 嗯， 您要不然您就弃了算了。 那带鱼子真的特好吃。 那它不色不对啊，应该正常的颜色是不是？我没见过生的带鱼的紫啊，我看的都是桌上的， 白透一点点粉，就有点发红的那种， 哦、 就正常的带着血的颜 色是吧？ 对， 还是说？就是这色儿，您自个儿想多了呢？ 不， 不知道了， 应该不是。 咱 人家这个肯定是人家经常的做呀， 行， 肯定是跟以前不一样，人才会有这疑问呢。 反正人家自个儿形容的啊，那个鱼子呢、是粉紫色的，说怎么回事、还能不能吃啊？再来看下面，刚说完吃，再说喝的事儿啊。这位听众什么情况？ 这位朋友啊，他这是 你跟我一样，我也想这事儿来了。 什么事儿啊？ 就是那喝咖啡的事儿，这两天不是一直就是在说这事儿吗？说某著名咖啡店、 对，有这个咖啡瘾的朋友、看到这样的消息，肯定第一反应都是特别的担心。缘起呢是美国一个州啊，加州的一个法院做了一个判决，要求即日起啊，所有的这个卖咖啡的店，它包括那家著名咖啡店，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快餐店和著名的当成便利店，就是偶尔卖一点那种便捷咖啡的这种小超市、所有的你们这些店啊，只要是在我加州管辖范围内的，你们从几月几号开始必须要在产品说明上印上一个字儿，叫什么呢？喝本店的咖啡有致癌的可能。 嗯，这加州的事儿啊， 加州的事儿、 美国加州的事儿。 这个消息呢，结果呢就被有一些的这个微信号啊编辑，然后呢这个转发，然后瞬间的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刷屏，很多人就很害怕了啊，这东西不能吃，不能怎么着的。 其实现在呢也已经说清楚了啊，没我们想的这么严重。 对， 其实不光是咖啡，就是咱平时吃那些油炸的东西，都会含有这个里面所提到的那四个字儿， 丙烯酰胺，这么一种化学物质。这个东西呢，在有淀粉的产品高温油炸啊这样的情况下，全都会生成这个物质丙烯酰胺。那么这个东西，它现在科学家在动物上做了很多的实验，已经证明啊，确知这种物质是可以致癌的。 嗯， 但是没有足够的人体数据，而且在动物上所做的这个实验是要达到极大的剂量才可以出现致癌的效果。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嗯， 而我们现在对包括咖啡也好，包括咱们啊中国人可能爱吃油炸类的食品，我们在这个食品当中收获的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量，我们做了这个检测之后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照咱们现在中国人正常的饮食习惯，在咱们食品当中摄入的那个量，想达到致癌在动物上可能造成危害的那个潜在那个剂量，1%都不到。 对， 而作为咖啡来讲，人家也统计了啊，一杯星巴克咖啡喝下去那个量跟没有一样。你要想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可能有危险的潜在的那个剂量的话，一天要喝28杯咖啡。 一般就好咖啡的人也喝不到这么多。 你喝水喝得到28杯吗？我问问你。 另外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的一位非常著名的专家范志红啊，副教授也解释了这个事儿了。这个人大家都很熟啊，经常做电视节目的 营养专家。 对，刚才说的我说的这个丙烯酰胺这种物质呢，特别常见，不止我们提到的咖啡里有，包括我们平时爱吃的什么薯片呀、炸薯条啊、什么大麦茶呀、烧炒菜肴里面全都有。 对， 但是呢，不管是油炸还是非油炸的物质，只要达到120度高温加热，都会产生微量的丙烯酰胺。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特别担心这个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饮食，少吃那些东西，然后呢温度不要太高，就包括你喝水、喝茶，很多人爱喝那特别烫的，60多度他们都烫嘴，那个真的特别不好。 对，这个因为也是在有时候一些我们的健康知识的这种介绍里面啊，谈到有人说这个65度以上的咖啡，这个明确的是致癌的。其实呢，咱们换一个角度，65度以上，不管咖啡还是水还是茶还是任何液体，在65度以上这个温度，那 那是因为高温导致的破损而导致的癌症的这个高发，这和咖啡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因为毕竟咱们不是一个好喝咖啡的国家， 对， 所以呢，相比于您这个对于咖啡的焦虑而言呢，咱们平时的饮食习惯呢和这个吃的东西这个量呢，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呀？ 嗯， 哎，就是减少和摄入或者说控制加工温度。 对， 这样的一个主观因素， 咱们改变一下这个烹饪的这个方法。 嗯， 咱们其实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这就拿咱们过节吃饺子，你知道有一个说法，有的人就爱吃什么样的饺子，刨去馅， 烫的，它叫烫的那个， 烫嘴烫心。有的人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自己的这个特点，我就爱吃烫嘴烫心的。所谓烫心，就是那饺子温度很高，实际你嘴里都受不了，你生咽下去，在食道那儿过一下。那每走一次，您的食道就受一次损伤，这就都是给未来的这个癌变增加了一次机会。这个习惯一定要改。 好，接着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 嗯， 咱们也算普及一些常识啊，因为毕竟民以食为天嘛。 对， 大家了解了一些科学知识之外呢，就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关注这样的问题了啊。 嗯， 首先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但是呢，这个安全饮食和健康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也不用太在意什么所谓那边法院发的判决啊，人家引述的是一个八几年的法条，因为美国的这个法律体系它是一个就是有过去的这个先例，那后面都得遵照执行。今天您要去加州的迪士尼公园玩，您都会发现在迪士尼的那个餐厅门口立着一个牌子，本店出售的食品有导致癌症的可能 啊，就是其实人家就是要求规定， 这就是一个规定， 就跟咱们那个很多那个门口贴的什么小心碰头，什么小心台阶，这意思是一样的啊。 对对对对， 行，得了，那这事儿就是先放这儿啊， 过去了，甭管了啊。 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想租个房。 哦， 他说我们呢在北京海淀黄庄那附近上班，希望呢在沙河往南的方向啊租一间房，说我们这上班挺忙的，没什么时间，所以呢求助大家呢帮忙留意一下啊，是夫妻两口子住，是从山东来的，44岁，说我们这个老实本分啊，也不求这房子多大，能住就行。 嗯， 说我们工资呢两个人都不高，所以大概接受的价格呢是500到1000吧，平房也行啊，当然楼房更好啊，拜托了。联系方式也说了，但是每每说到这样的话题我就老担心啊，有那捣乱的 中介会跟您联系， 有那中介的， 对， 有那个，是吧，有什么心眼的人，反正您自己多留意点啊，还好是40多岁成年人嘛。 嗯 嗯，13718718309 13718718309。好，第一时段呢接近尾声啊，我们来赶紧说几条转让的物品。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是搬家啊，原来有一个20寸的小型的液晶电视用不上了，原价是900，他没说现价打算卖多少啊，有需要的请您联系13521343000 13521343000。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电炖汤包，可以煲汤啊，煮稀饭呀，煲猪蹄儿什么的，说特好使，是国家3C 认证，有容量有型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订阅号，写的挺好的。他这个地方啊叫联宝路9号院。咱也不知道这联宝路跟哪儿啊，反正就是联宝路。 嗯， 电话是13814547481，13814547481。 这位朋友有一辆沪邦的电动爬楼轮椅，九成新，东西在积水潭附近。电话呢是15611823268，15611823268。 嗯，这位听众很认真啊，把图片发来了，我瞅着呢，确实还挺新的，就是有点灰。 嗯， 回头您给它拾掇干净了， 擦一擦， 哎，就大家其实拍照的时候也应该把它擦干净了，这样瞅着它就是挺新的啊。 嗯， 好，那么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和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是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开心多多，快乐满满，这里是带给你开心快乐的京城帮帮团。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没有那么多， 今儿工作日啊，对呀、啊 就是。虽然这天儿灰、嗯，但是花儿确实还是挺鲜亮的。 也戴着点口罩，反正您啊，今天这天儿。 其实说这话不是给您添堵啊，就没办法啊，没办法。 无论从空气还是从花粉的角度，咱们都防范一下。 嗯，好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奖的事儿啊。刚刚不是说有一奖吗、嗯？我们待会儿再说啊。从昨儿开始，其实您出去吃饭呢，哎、您就可以要这个发票了。 这不，之前也应该要。 啊啊、 有奖发票是鼓励市民积极的索要发票，其实咱们每次吃饭不管您是否有报销的需要，咱们都应该去积极的索要发票。 对，你替我把要说的话说完了啊。就是为了进一步鼓励消费者索取发票，规范发票开具和使用，从四月一号起啊，本市扩大有奖发票的范围、 哦、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餐饮业、嗯、那么像交通运输业、快递服务业、物业管理，包括旅行社和相关的服务业都会纳入有奖发票的试点、 哦、 那我们就说吃吧，因为吃饭吃最多呀。 对， 哎，甭管您吃多少钱，您都需要个发票。其实呢这个抽奖也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呢扫一下上面那个二维码，然后呢填写那个购票信息，就完成了一张电子发票的开具、嗯、那随后呢您呢用手机关注北京国税微信公众号，进入到一个叫做发票抽奖的模块，然后输入相关的信息，一点这开奖，当时就可以看到您有没有中奖。当然这个完了之后呢它没完事儿，这是第一次开奖、嗯、之后呢还会有第二次的开奖。 哦、嗯、 今年的这个奖还挺大的。 嘿，不错。 我们得明确一点，就是依法开具发票是纳税人的义务，那么索取发票呢更是我们消费者的权利。如果说你去哪儿吃完饭、嗯、没发票，什么发票用完了， 其实这些都是 借口啊。 因为按规定的话，如果你今天开不了发票，你今天该关门。 对啊，而且就是消费者都有权，那我就可以不支付你这个饭钱。当然咱们不吃霸王餐啊。 对， 嗯， 就你说过两天您来取发票，那我过两天把钱给你送了行不行？ 这靠谱，如果你能做到，那我就能做到，是吧？好，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先说一下刚才那位过敏的朋友吧，反正看了看、嗯、大家也确实都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总结几条吧。日常护理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避免接触过敏源。那既然你已经知道是花粉过敏，就是、嗯，在没有测清楚是具体什么花之前，就是是花您就躲着点呗。 啊、 嗯，那有人喜欢，有人就有人欢喜，有人悲哈、啊，这没办法。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呀、啊，要忌食寒凉、生冷等刺激性的食物，什么鱼啊、虾啊、蟹啊、海产品啊少吃。平时呢，多出一吃一点这个补益肺气的食物、 哦、 还有呢就是别抽烟、 嗯、 也尽量避免二手烟， 对， 也不要去那个空气污浊的地方，比如说地下的那个地方它不通风的地方， 嗯， 而且呢尽量的呢就是增加抵抗力吧，漱鼻，洗洗鼻子， 对 啊、然后呢锻炼身体，嗯，另外呢就是自己有一种那种收缩的滴鼻剂，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遵医嘱使用，不能频繁的过多的使用。 有的人因为一难受啊就想收缩一下啊，我至少我呼吸能痛快一点啊，但是那个东西它治标不治本，用的太多了也不行。 就跟那个滴眼液似的哈，一干涩您就滴，那个您缓解一下行，但是呢靠它来维持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 真的形成依赖反而会加剧干眼症的这个症状。 总而言之呢就是沾药的东西啊，咱们一定遵医嘱，千万不要养成什么依赖性啊。 哎，没错。 嗯，说到这个身体不舒服啊，这位听众说我也我姐向朋友们求助。 嗯， 其实吧我特别想劝你一句，不管您是妹妹啊还是弟弟啊还是什么姐啊，就是作为他的亲人、嗯、就他出现这样的状况应该第一时间劝他赶紧去医院， 对 对吧。先说一下啊，他说我姐的手指呢那个指肚那儿啊开始啊有一点小红点，有点露那个小鲜肉了， 嗯， 很疼，然后这片就越来越大，哎，结果过些日子就好了，没想到呢又换个地方又开始了，就这么来回反复，说一碰上就特别疼，碰重了呢就会出血，说都有一年的时间了。 说 哪位朋友或者是什么您家的亲人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啊，是怎么治的呀？ 一年了都没想起来上医院去看看。 对呀、 啊、光自己这么对付着。咱们啊其实包括中老年朋友，包括咱们其实家里面跟小朋友说啊也一样，把这个知识要告诉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身上出现任何的这些不适的这些症状疼痛什么的啊，对于成年人来讲 因为成年人自己可以辨别，咱们一般来讲医学上是认为啊，一般的这种疼痛我们观察一下，如果轻度的疼痛就是你可以忍受，虽然你知道它疼难受，但是呢不影响你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这类的疼痛持续如果超过24小时，我们要考虑寻求一个正规的治疗。偶尔说你说哪儿咱们跑步插个气儿，哪儿疼一下肚子，说哪儿哪儿难受，这都奔医院去犯不上。但是如果说这个疼痛已经疼到您忍受不了的程度，这是一个前提，那直接去医院看急诊没得说。可以忍的这种也不要长时间的忍，像您所说的这情况都一年，这个远远超过我们医生啊临床上给大家的这个建议了。 嗯， 早该去看了。 对啊，所以作为他的亲人，你应该第一时间劝他去或者陪他去医院看病。 对， 对， 这不是求助我们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大夫。 对， 我们这里很多求助的问题，关于健康方面的，都是一些已经诊断出结果的。 你过后去养护啊，调理， 养护啊，有什么缓解的方法，这是可以的。或者说我这什么什么毛病，您给我推荐一个您去过的好的医院， 哎， 大夫， 好大夫， 这是可以的。 对， 您都这么严重了，您赶紧上医院吧，这真的耽误不得啊。我们说话比较直啊， 对对对， 您别不爱听，但是事儿就是这么事儿啊，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 偏方是好的，但是不能迷信偏方。马三立先生30年前就说过这个话。 嗯，得了，我们看看这位听众的求助啊，他说的不是很明确。 嗯， 想问一下帮友们，哪位知道哪有拍卖公司？您要拍什么呀？您是拍点字画？ 对，这个拍卖呢，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哪儿都在搞。 对， 全世界大的，您要说什么索富比、嘉德是吧？ 对， 那人 大有小啊。 对，小型的呢，咱们日常生活中，你说我甚至在饭馆吃饭都看过有拍卖字画的，但是那些基本是蒙人的。 一般来说，就是比较正规的，什么春拍、秋拍， 对， 其实一年四季都在拍啊。 对， 关键是你要拍卖什么？ 什么东西？ 对，它是分不同行当的。 对。 嗯，有一些什么古董啊，什么字画啊，包括家具啊， 对， 都是不一样的啊。嗯，他只是留了个电话啊，哪位懂这个可以跟他聊聊啊。17718437430，17718437430。 这位朋友啊，说跟我们反映这个今天听节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几位朋友刚才我从这个信息中都感觉到，现在肯定是有一个黑电台正在跟我们同频率的在北京城的某些地区， 貌似一直都有吧， 一直都有，但今天好像这几个地儿是比较集中的。好几位朋友都说了，都去，有的是去换收音机，有的是去换地儿。我们会及时的跟我们的技术部门呢去反映啊。现在反正至少我们知道劲松，这个东部地区有这类的这个频率在。 是不是也可以致电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服务中心？ 对， 跟他们反映也可以啊，就是直接告诉他们，他们也会直接反映给我们的技术部门的啊。 嗯， 谢谢大家了啊。这位听众呢，他想买一个扫地机器人用用，他说有帮有使，我妈这好不好使啊？靠不靠谱啊？ 咱们之前也经常有听众朋友问这个哈，一个新生事物，挺好， 我都想换一个。哎， 你对干净的这个就是要求程度啊， 嗯， 我们在精神医学上给您有一个名字叫做洁癖。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达不到我的那个要求？ 绝对达不到， 我还是就是撅屁股跟那擦挺好的。 他适合这个单身贵族，就家里头啊你别太脏，别哪哪都是土，然后呢有个地儿呢能这个进去帮你，甚至床底下乱七八糟的都给你铺着扫一扫，差不多就得了。这种是可以的。像您这个要求，这个家里孩子能这个不穿鞋也在地上打滚儿，不穿衣服都怎么折腾都行，这个是达不到的。 哦，那人家要求没这么高啊，就是一般的可能就可以了。 可以，对。 那有帮友用过吗？好不好使？可以跟这位交流一下啊。他现在品牌也不一样了吧？过去就是刚有的时候还特贵，现在好像国产的了，没那么贵了。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国产好多品牌都在出，然后也有自己的这些不同的电路设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东西反而是很有意思的一现象，我之前在节目里头也介绍过，你要在美国反而这个东西没有其他的品牌，就大家提到扫地机器人，不说这个扫地机器人本身，都以那个品牌来指代这种商品，就它已经处于一个绝对的霸主地位，就都知道他们家那个智能什么电路设计的最好，那东西是挺好玩的，你知道，他在家里头给你设计出那个几个就是虚拟墙，你知道，如果说今天这个客厅不想扫，只想扫卧室，就把这个虚拟墙啊往客厅门口一搁，哎，那机器人走到这儿，到头回去了。 啊、哦，还有的说那特贫是吗？ 哎， 说话 对对对，有咱们的国产那个智能的那个东西， 唠唠唠的， 嘴特碎。妈妈，快来救我，我卡住了。 不要是一个人闷的话，弄那么个小东西倒也挺好玩的， 跟他对话也挺乐的。对， 行，来位使过啊，可以跟我们这位听众交流一下啊。你看我这怎么也受干扰了呀？我的微信平台有点登不上去 了、啊，出了点问题哈。 对, 对, 对, 对， 我这儿现在保留着咱们这个。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不刷新了。 好吧， 我也怕出现你说的那个情况、啊、 我们先来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特别热心，他说我今天啊特别好， 嗯， 遇到一位好心的公交司机师傅。 哦， 他说我上车询问路线呢，特别耐心的回答我。我下车的时候呢，又怕我走错了，还特意给我指了一下路，说谢谢有爱心的公交车师傅，在这里呢给他点赞。 嗯， 我也会向他学习，把爱心传递下去。 对。其实这样暖心的故事啊，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经历过，也给我们讲过。我以前也听咱们同事讲过，就说去一个地儿这个指路，你知道、 嗯、 指完了以后呢，其实已经指完了，他这谢谢了就扭头走了，结果人家那个老奶奶就在后头远远的看着， 看他走对了， 就生怕他走错了，结果他真走错了、啊、就那个路口数错了，老奶奶就小步颠着，当当当当，这不是这个口，不是这个口，下一个。 嗯，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好人还是挺多的，这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我相信我们帮帮团的听众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也会很热心的帮着指路，甚至可能有可能都给您送过去，是吧。嗯，这位听众也是反馈啊， 我求购的护理垫已经求到了，衷心感谢所有给我打电话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也会牢记咱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嗯， 还有一朋友求小鸡儿是吗？前两天， 对， 我没赶上啊。 小公鸡， 哎啊，还得一定要公鸡是吗？ 是， 谢谢通州的朱先生啊，这个帮我找到了，也谢谢所有给我建议的这些帮友们。 嗯嗯，那么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谢谢我们所有热心的帮友们。桃花飘起来。 啦啦啦啦飘啊飘，啦啦啦啦重重，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确实啊，我们这个网络出现了一点异常，那么从我刚才开始说起啊，我们看不到新的信息了，但是之前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说完。 对，我们先把之前的汇总一下。 哎，对对对，大家别着急啊，不是特别特别急的，咱们可以明天说啊。 对， 希望这个网络能够尽快恢复。 好， 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今天朋友的问题呢，这个刚才 手机的问题，这是一个哈， 提到了咱们的这个手机啊，旧手机的用处，这个当行车记录仪，有一位朋友动心了，但是他说那我要当行车记录仪，我还用给他装手机卡吗？不用啊，您我理解您的手机卡指的是那个 SIM 卡通话的那个，不需要，咱们当行车记录仪使，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摄像头，能把这文件存上就行，手机卡不用装。但是如果您自己的本机的内存不够大，那您可以，如果是安卓手机能够自己外置储存卡，您换一个大点的储存卡，能够存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毕竟这不是真正的行车记录仪，它没有办法自动的去更替，得您手动操作啊。另一位朋友呢是问的一个华为手机的问题，他说这个我用的是一款这个华为的手机啊，这个缓存怎么处理啊？我老是每次从这个设置里面看到有缓存数据，量还挺大，但是呢我清理不着，微信上我也找不着这清理的地方，有一个软件 K 歌的那软件倒是能清理，那谁能帮帮我？留了个电话18519700840 18519700840。 还有位听众呢，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话题啊， 啊， 他说终于找到一个不卡的广播，能听到我们京城帮帮团了。 嗨， 他主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不是说吃到这个吃爱烫的东西吗？ 对， 他说我先生啊，就是特别爱吃烫的东西，结果呢，也是患癌了，早早的离开了我们。当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吃烫引起啊，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吧。他喝那水啊，就是他我都觉得烫了，他还嫌凉。这真的不好啊， 这不 行，不听话也固执。 对， 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也希望所有的帮友们呢能够健康快乐。谢谢您啊， 身边的这些朋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切身的感受到了这样的例子。我身边有一朋友特别爱喝烈性酒，你知道，就是老喝白酒，就是高度数的那种，后来有一天自己就真的就彻底的不再喝了，就喝白酒也就撑死了，喝个么30几度的。为什么？他说身边认识4位老前辈，4个人爱喝白酒，4个食道癌，所以他自己就踏踏实实，就彻底的，就是当这4位的最后一位离去之后，他就把白酒高度酒戒了。 反正人有的时候挺奇怪的，就是明明知道他是错的， 对， 但是你不改，甚至是改不了。 你说谁不知道抽烟？抽烟危害健康，谁不知道？ 就到了时候后悔，反正后悔药确实真没地儿买去啊。 是， 有给我来瓶。我们来说这鱼子的事啊，我们刚刚又仔细的看了一下您发的这图片。 嗯， 大鹏说啊。因为我没见过这个鲜的带鱼的籽， 嗯， 说瞅这图片啊，瞧这色儿是挺正常的， 对， 是不是您有点太紧张了呀？ 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就是要排除一点啊，是不是拍照有色差？反正从我这儿现在看着，就是一个正常的粉色的带鱼的鱼籽。 嗯， 您要是说觉得有点发紫，是不是带鱼的那个就是带鱼没有那种鳞片，但是刮的那个沫沫是有的，哪儿蹭上了一点啊，显得那个光照着有点这个发点荧光的那个感觉。至少大面积上看，我觉得您这个放心吃没什么事儿。 或者我给您出一主意啊，您呢端着您那带鱼，您可以找附近的小区里的认识的街坊，邻居什么的，大家都天天做饭嘛，您让他们给辨识辨识，说您看着这成吗？ 对， 大家都说没什么事儿，您就放心吃，大家都觉得这有点不对，那您就处理了呗。 做熟了的呢，您再给人送一碗过去。这个亲戚关系就拉近了，远亲不如近邻。咱们 好吧，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转让和求购的物品啊。有两个小朋友的东西还不错啊，这位呢转让的是小孩子的小床，是2014年买的，好孩子牌的，说那个床板啊可以拆掉，然后就是变成大的当成游戏床，然后一放心吃，大家都觉得这有点不对，